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方案。日本表示，北韩发射的怀疑弹道导弹飞行大约300公里，最高飞行高度是550公里，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海域。防卫相岸信夫批评北韩在北京冬残奥会举行和国际社会忙于应对俄乌局势之际试射是不能接受，强调北韩导弹发射技术的发展速度不容忽视。天气方面，华东气压正在上升，一股清劲偏东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温暖，但是沿岸有雾，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个封路啦，咁就受到冧树影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桂园对开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时来回方向都是交通挤塞的，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用其他道路。咁就系受到冧树影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桂园对开一段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时咧来回方向都系交通挤塞，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用其他道路。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系慢慢就会取代咗 Delta。你睇翻 Omicron 变种病毒咧，其实就算打咗两剂咧。其實咧都會係大幅下跌嘅嗰、那個嘅即係中和抗體，咁所以一定係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咧，其實那個保護力咧就會係升翻上一個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夠嘅水平咧係保護嗰個嘅對付奧密克戎。 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我是泳儿，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啦。未打针的朋友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企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九龙城德朗村德裕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我是你的后援会。这个播的时间听啊， 得闲先报啦。 唔得闲啦。 今日唔係好精神报啊。唔係好想报啊。 心情唔好啊，唔报咁啊。 咁好似以前嗰个广告好经典㗎嘛。咩咩心 情好 买 鞋。心 情 唔 好买鞋。落雨买鞋。即係呢个系即係我唔知关唔关事，但我大学系有呢一句嘅口头禅㗎，我宿舍。 你或者宿舍嗰啲系会攞呢句，但系有冇改，即系会改咗少少。 有改咗嘅，但系个 concept 系类似嘅，即系喂，冧落去食饭，唔落去，心情唔好。 哦， 系啦，但系会变咗英文咯，唔 happy， 唔高啦咁样。 心情唔好唔食宵，心情好食宵咁 样。唔去啦，心情唔好啊，同埋要翻屋企拎啲嘢，你翻屋企拎咩啊？哎，我要拎翻啲精神啊，咁啊代表要翻屋企瞓一阵先，要拎翻啲精神翻嚟。 翻屋企拎翻啲精神。嗱，咁啊，喂，今日咧继续啊，一就在家啦，咁我就喺呢边公司呢度去做呢个 live 啦。 系啊，公司一切安好嘛？ 还好啊，因为都冇乜人喺度啦嘛，已经一个二个都要在家啦。咁本身翻 AB team 而家即系比较严峻少少，咁啊就又再少啲人翻嚟咁样咯，所以冇乜几多人喺度啦而家。 系咯，交俾你啦，港台就港台就交俾你。 呢单嘢真系 DJ 生还者，我话你听，我就唔系而家仲生还喺度啊，就系咩节目我都要做噶啦，应该就快。 我想知嗰阵时 DJ 生还者有冇讲过点解你会无啦啦去参加嘅？ 我会冇，好似冇特别喺度讲过。嗰阵时其实关读 U 事嘅， 几多岁啊？嗰阵时系大学嘅。 大学升 Year Three， 2011年嘅暑假参加。 2011年升 Year Three， 我升 Year One 咯。 系，应该严格嚟讲，2011年咧，其实二月嗰阵时佢哋好似有讲嘅，2月14情人节嗰段时间咧，就开始系比赛嘅 training session 嘅，即系要翻嚟。即係上下啲 course 啊，會請咗一啲前輩，譬如歐新明啊、張達明啊、呢啲或者曾志豪啊，咁樣會講下啲唔同嘅關於 DJ 相關嘅技巧嘅，跟住學下用 MD 機 ，MD 機你諗係有用嘅，係 Bear 教嘅，我記得嗰陣時仲係點樣用 MD 機剪帶啊，嗰陣時學。 咦，我都係阿 Bear 教 MD 機喎。 係啊 ，Bear 係我哋大師傅嚟嘅，咁所以 佢頂親隻手 啦。係啊。佢而家應該 OK 嘅，做完手術之後休息一下就應該冇乜嘢啦咁。咁係啊，跟住嗰時咪喺度 同埋子龍教我哋咯。 哦耶耶耶，係啊，第一個係啊，第一個節目 因為 Bear 係教我哋一啲喺我立場嗰陣時覺得就係 Bear 係教你一啲 technical 嘢噶嘛。 嗯， 即係究竟佢話因為用 MD 機係你了解咗個 concept， 你就會明白剪帶係一個咩嘅概念啦。咁去到後屘你用電腦剪會容易啲嘅。即係佢始終係嗰個用咗嗰個 concept 再擺入電腦，因為有而家有啲年輕人佢用咗電腦去剪嘅話，佢未必明白以前可能再早期啲用 cassette 帶去剪嗰個概念噶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有啲唔同噶嘛。咁所以嗰陣時 Bear 就話要教 MD， 而我記得龍哥教我哋第一堂嘢係教啲咩咧，就是、如何度一個節目啊。 哦， 因為佢話一個節目基本上你要營運到咧，都起碼要一季啦，係咪先？或者一個環節啦，一季嘅，即係你好難，即係唔似而家網絡啦，網絡嘅一啲短片平台，可能佢其實只係可能出四集就冇咗嘅。咁但係大部分以前電台你好難淨係出四五集噶嘛，你可能一出至少嗰個系列都起碼出13集。 啱啊， 咁為之一季噶嘛，咁佢話起碼你可能你度咗一個題目，你就起碼 make sure 你有13集嘅料喺度嘅，即係例如我想講校園鬼故，咁你係咪 cover 到 咁多間大學或者13集嘅鬼故你都有咧，咁你先至可以即係從呢個角度出發，咁你就知道自己定嘅題目係闊定係窄咯。 哦，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個持續性啊嘛，要講。 即係當然而家覺得我嗰陣時覺得哇好勁啊， 嗯， 但係而家覺得龍哥 點啊？ 真係有料啊！ 哦，我嗰時 而家都依然覺得佢有料啊！ 嗰时系啊，龙哥都系诶、因为我完咗比赛之后，第一个加入嘅节目好似啊，唔系比赛紧嘅时候啊，我系加入慢动作噶嘛。 咁系你有讲 过系啊，咁嘅嗰阵时就系 exactly 佢又系类似教我呢啲嘢啦，因为要谂一个 segment 同动漫有关噶嘛。其实真系唔容易嘅，我觉得就算你话而家突然之间要谂，会容易过以前咯。但系嗰阵时真系完全无从入手，哇！要有13集，跟住其实本身个节目已经系介绍紧动漫啦。我点样开个 segment 出嚟？如果我都要介绍动漫，点样好似特别啲咧？跟住我系去到离开咗个节目，我都未整得到个 segment 出嚟。最后， 我想知咁，但系你嗰阵时点解会即大学升30级去报呢个 DJ 新闻啫？你本身系想做电台定系点噶？ 我唔系，我本身我系听收音机嘅咋。 哦，但系你系听 二台嘅，一路都系睇时段嘅。晏昼日头我中意听二台嘅，嗰个气氛问题。 哦，我都系，我细个都系晏昼5点系听 Give Me Five 嘅，细个嘅时候。 系啊， 我好记得嗰阵时系听的神天儿同埋阿 Eric。 系啊， 仲记得有个 trailer 噶嘛，咩眼细细迷人咯。 哦， 跟住系 的神嘅五个特质。 系啊，我记得呢个系啊， 眼细。 我仲记得有一次系鬼故系。我記得嗰陣時好似有講過嘅，即係喺私底下同阿梁德輝講過。咁嗰次聽鬼故咧，係喺學校嗰陣時係我諗一二月嘅時候啦。咁啊，臨考 A level 學校就開咗個課室俾我哋做自修室，可以翻去。咁我就即係得翻一兩個同學留喺學校做温書咁樣啦。六點零啦，因為講緊鬼故啊，六點零其實7點一定要走啊，六點零。是最尾嗰一个钟㗎喇。咁你知一月六月一月二月嘅时候已经系个天阴晒啦。 係啊。 咁你需知道校园系经常有啲阴阴深深嘅嘢啦。而我哋嗰个班房呢咁啱就喺地底唔系地下嗰层嘅。但隔离就系啲树啊剩啊咁样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听到个鬼故呢，嗰人打返嚟嘅时候就话你好啊，我想讲个鬼故。哇、啊、你讲呢个。跟住之后话我而家撞鬼啊。定唔知係講到一半，講到一半，即總之係佢唔係即刻，好似又唔係即刻打嚟。總之佢係去到，總之喺個風煙入面，佢係話我而家亦都真係撞緊鬼咯。 哦，即係所以佢唔係 recap 緊一個故事。 佢我唔記得咗佢 recap 緊一半定話咪住先，我而家好似啱啱攋嘢喎咁樣。 哦，好 live 啊呢、這個。 系啦，咁我记得嗰下喺喺班房嗰度系打咗个冷震咯， 因为嗰件事好 real time 嘅，因为佢俾你嘅感觉应该系， 所以我细细个都系咁样，然后夜晚就听即系有台，咁跟住之后就想做电台咯。 系咯，你系有真系中意嘅节目啊，你一路都有讲噶嘛嗰阵时。 系啊， 我嗰阵时系因为我。Year Two 完咗，即系你知落咗妆之后咧，个人就得闲咗好多噶啦嘛，即系唔系读书嘅人咧，上妆嘅时候嗰一年，基本上由开学 Year One 开学，一路去到可能升 Year Two， 一路都系处理紧妆务啊，跟住即系同啲 friend 玩啦，跟住当去到落咗妆啦，即系交职仪式都做埋啦，即系下妆已经上任啦，咁啊终于卸晒啲嘢之后，咁你喺大学嘅时间突然之间就会多咗好多啦，咁因为我主要玩都系。即叫 department 嗰班，即我自己學系嗰班啦。咁我宿舍就真系攞嚟瞓覺嘅啫，即嗰度啲人唔熟嘅，咁啊冇乜嘢做。咁身邊我見啲同學已經全部都好似好有成就咁啊！即 Year Two 已經又話自己去出面又翻 part time 啊，又考咗個牌啊，即講啲咩導賞嗰啲咧，即總之已經好似 achieve 咗某一啲嘢啦。咁啊聽到 好多 Year Two 其實已經開始揾工噶嘛， 係啊。即系好上进噶嘛， 系啊，基本上 Year Three 基嗱理论上我哋够底系读3年啫嘛， 系啊， 咁 suppose 你一二系认真读同埋认真玩啦，去到 Year Three 其实你应该系可以 take 嘅 course 其实得翻好少啫嘛， 嗯， 咁你就好多嘅空闲时间就可以翻 part time 啦嘛， 系， 所以有啲人系会谂住揾一间即类似嘅职业或者可能翻定一啲公司嘅 intern。咁然后就一路翻 part time， 翻 part time 去到佢嗰年毕业之后，就直情转 full time 噶嘛。 系啊，好有好 我咪咁咯。 哦，系，系， 系、哦、你喺度嘅时候仲系读紧、 啊。我人生嗰啲咩规划做得好好噶，好符合呢、這个一啲嘅啊高官嘅说法噶。其实应该揾我去嗰啲咩十大杰出青年，应该提名下我啦。 叫你去做港托啦、啊。我读书嘅时候已经加入政府， 支持同心抗疫，系咪先？ 又齐打疫苗。 我而家留家抗疫啊！而家 系我都唔记得咗你系读紧嘅时候，系咯，即系你呢啲咪。即叫做有 planning 咯，嗰啲身邊啲同學咪又係你呢一啲咯，即係我讀緊 U 嘅時候，我翻緊 part time 啦嗰邊，咁即係嗰啲 part time 仲要即係唔係流肥咁樣嘅喎，即係好似你當年同人講我喺港台翻 part time 都威啊，講出嚟都即係電台嗰啲， 嗰個威咯，個人工又好難同人講咯，因為大家都知啊，公開嘅數字嚟嘅， 大家明啊呢啲。咁啊冇啊！你見住身邊嗰啲 friend 個個都好似有少少有已經好似知自己想點嘅時候，你玩完一年咩都冇做過，你又覺得自己個人生好似好廢咁啦。即係你雖然入咗大學都預咗都唔係要讀書噶啦，咁但係你見到大家係咁嘅時候，我心裏邊已經埋咗個種子，覺得係應該要諗下係咪要 plan 下做啲咩咧？咁樣都過咗一半啦，大學。 咁即係總之你本身係想做啲咩職業㗎？ 冇諗， 即係由細到大 冇 嘅 冇。其实读 geography 都唔系话好中意嘅，只不过有得去 field trip 啫。即系我喺学业上面或者人生嘅方向上面咧，从来冇一个计划。我啲中学同学可能读紧中六七临拣科，已经知道大个可能想做一啲同语言有关嘅嘢，所以已经系 mark 死咗大学系要读 linguistics 嘅咁样。即系佢哋好清楚，咁 啊冇咩关系嘅。即系例如我本身想读咩科，同你想做啲咩职业冇咩关系噶。即系我其实我好，我谂我中六、中七已经想做电台噶啦。 嗯。 咁但系我拣咗宗教啊嘛。 系。咁你成绩入唔到嘛？ 系 你成绩入到你又唔到 咩？你唔使踢爆我呢样嘢嘅四眼仔。 哇，系、啊，其实如果你 A level 成绩得，其实我估你系咪真系会拣咗全理噶啦？就应该。 我有摆全理摆 A 嘅，咁但系当然即系嘅成绩唔够啦。但我成日觉得嗰句说话系你要。即係叫做即係好似 Steve Jobs 話齋，其實你不能向前看，你個點係點樣連埋，但係向後看呢，你發現所有嘢係有關聯㗎嘛。 嗯、 即係其實如果有時調返轉係一個叫做假設嘅世界入面，如果我係真係可能嗰陣時入咗最第一嗰個 A1 嘅牌，我係排BU 嘅權利，如果我入咗嗰，其實我未必入到電台㗎嘛。我正正就係入咗宗教，就即係入咗中大，然後接觸咗一個叫中大電台嘅嘢，先至可以再參與到之後嘅工作㗎嘛。 都係嘅，因為你權利裏面有好多嘅時候，到時係咪真係電台？即係條路你真係唔知嘅，又係嘅呢個。咁但係因為我講個 friend 就係、是有一啲身邊嘅朋友係明確目標，知大個想做咩，係去到中學嘅時候已經 plan 啦，可以 plan 埋佢大學讀個科同佢想做嘅嘢係一樣。咁、我就係冇嘅，總之過到一關。嗰個過到嗰一關係。可能今个学期嘅考试过到，轻松过关，下个学期再算嗰种嚟嘅，即系每关每关咁样过。咁所以入到大学都冇，真系冇谂过出嚟可以做啲咩嘅。我净系听嗰啲可能啲师兄师姐讲咯，话做 NGO 咯，即系其实都闷嘅工，唔好话闷嘅正常嘅工咯。老师我就唔会做噶啦。咁所以电台系唔系有谂过嘅，直至去到有一晚，我好记得嗰个画面，我喺宿舍。寫緊 paper 嗰陣時，嗰、那個 paper 嘅嗰科係講人口結構嘅 population， 就整緊啲 Excel 圖喺度做緊一啲 data analysis 啦。咁我就 headphone 咧就聽住收音機做 paper 嘅，中意。 我都知係夜晚。 夜晚啦，係啊。 可能係咩節目？有冇搞錯？ 真係唔記得啦。嗰段時間係咩咧？即係十點零。 星空奇遇鐵達尼。 係咪冇咗？定係388放題啦？嗰陣時已經係。 我真系唔 系，我都唔記得啦。你啊，可以揾翻啲聽眾，二零一零年啦，夜晚可能十至十二呢啲時間，究竟嗰個係咩節目？咁我就聽到有一個 promo 啦，即系 promo 成日都話要交咧，因為真係好緊要。就係、是、聽到一條 promo 就係講係 咪永不放棄啊？ 唔係，應該唔係啊。因為如果係仲有星空奇遇鐵達尼嘅話，應該係會 attach 咗落去噶嘛。 我夜晚真係唔熟嚇。 係啊。咁跟住就聽到有個 DJ 生還者嘅 promo， 嗰陣時好似係咪有凌子維把聲添啊？因為佢哋係上一屆啊嘛，得獎、即係嗰啲參加者咁，跟住就話即刻登上咩港台特備網站，咁啊做下 paper 攰咯，咁咪撳上去共下咯。跟住見到咧就有呢個我嗰屆係有謝安琪拎住支嗰啲旗咧，著住好似嗰啲軍，即係嗰啲好似打 war game 嗰啲衫咧，喺度揈下揈下就招募啦咁。咁然後填嗰個報名咧。 是很簡單的啫，即係唔使好似。 我聽錯咗，謝安琪就住咗支軍旗度揈下揈下揈件結衫。 会懒唔想做嘅，但系偏偏咧，佢只需要写150字嘅唔知咩自我介绍，即刻写完，即刻交，唔需要拍片，唔需要录音，咁我就觉得咦都 OK 啊，咪当唞下，唞十分钟 break， 报个名咁咪继续做 paper 咯，就系咁样就交咗嗰个报名，跟住之后隔咗一排就有人通知我就话要过嚟 interview 啦。跟住就開始逐步逐步。 一百五十字係寫咗啲咩？ 真係唔記得啦，我連少少印象都冇嘅，真係。 哦，即係某程度上，如果嗰個 trailer 真係零子為錄嘅話，咁係零子為改變了你的一生喎。 唔出奇㗎，都關事㗎。 哦， 好似入嚟好似都有同佢講呢一樣嘢，同埋我參加比賽嘅時候，我哋中間咧都要交一啲嘅 segment 啦，叫做咁呢啲就係個人嘅，例如可能你要唔知啊，你講個笑話又好啦，或者可能你要錄一段聲，或者要整個 trailer 嗰啲。我嗰陣時咧參考對象係凌子維嘅，因為佢哋每一屆嘅 DJ 生還者都有一個特別網站。 凌子維啲笑話好英式幽默嘅，好難參考。 我好記得嗰陣時佢有一段聲帶，我唔記得個主題係乜嘢，但佢 present 嘅手法30秒咧係用好似跑馬嘅方法。即係嗰種咩一出閘就點樣，跟住就叭叭一輪嘴講，咁我就覺得，咦佢呢種 present 嘅方法係 stand out 咗嘅，喺即係佢同屆嘅人裏面喺嗰份功課，咁所以我就開始就揾佢嗰啲聲帶嚟聽，睇下攞啲靈感咁樣，跟住係啊，所以之後好多嘢都參考咗佢做嘅嘢，咁啊跟住就開始就交啲功課一關一關咁樣過咯，又交下啲街坊啊。 你唔參考下佢點樣追女仔嘅？ 鬼知咩嗰阵时，嗰时得上网听声噶嘛。 不过但系，即系我而家意思，你而家都可以参考。不过但系灵王啲嘢系好难参考到嘅，即系你冇佢嗰个格数啊，你冇佢嗰个基本设备啊，你打佢啲拳法出嚟系冇意思嘅，系咪先？人哋屋企有焗炉有芝士， 系佢同你玩嗰啲嘢都 架车。 所以 我有咩？ 你有咩？你有咩？ 我得块多士咯。仲得架单车，所以就算大家都系讲一样嘅英式幽默，就算我好笑过佢，我都系输。我唔够架佢，我唔够佢架 FC 斗啊！ 平时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会有嗰个 segment 啦，成语好鬼狼嘅。咁但系呢一个星期咧，因为我哋大家都即系有分开两边工作啊，咁所以咧，我哋呢一个成语好鬼狼呢个星期咧就会暂停一下，系啦。咁啊， 大家放心嘅， 系。 相信唔系就系呢个星期嘅，起码两个星期 系啦，因为为咗安全起见，咁我哋啲嘢都即系调整一下啦。 宁静时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浪漫地送花。I like being yours, I like being yours。请你逐次逐次留意吧。是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腼腆黏住，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为快问我有没有想。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因应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有隐形患者。下午一点起，维丰启德德朗村德裕楼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晚八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听朝大约九点完成行动，视乎检测结果，行动或者会延长。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中央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在5.5%左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济增速预期目标的设定主要考虑就业、保民生、防风险的需要，并同近两年平均经济增速和“十四五”规划目标要求相衔接。报告话，这个是高基数上的中高速增长，体现主动作为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够实现。全国人大会议将审议第十四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办法草案。草案话，应选名额是36个，候选人由15个以上选举会议成员提名，每个选举会议成员不得提名超过36人。参选人应该声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拥护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区，未直接或间接接受外国机构、组织、个人提供和选举有关的任何形式资助等。若果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被法院判决有罪，即丧失参选资格。人大副委员长王晨说，必须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都是坚定的爱国爱港人士。王晨解释，选委会有广泛代表性，体现社会整体和各界利益，以选委为主体组成选举会议，选举港区人大可以充分体现爱国者治港，不超过1500人的规模亦都比较适当，解构更加优化。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伯恩斯已经抵达中国。伯恩斯去年八月获美国驻华大使提名，美国国会参议院去年12月以75票赞成、18票反对，批准总统拜登的提名。伯恩斯外交资历丰富，曾任美国驻北约大使等官职，他亦都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温暖，但沿岸有雾，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个封路啦，咁就受到冧树影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桂园对开一段仍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是交通挤塞噶。现时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沙田花园，往沙田方向是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水塘。咁就受到冧树影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桂园啦，而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啦，请你尽量改用其他道路。咁因为咧，现时来回方向都系交通挤塞，往九龙方向龙尾排到沙田花园，往沙田嘅车龙咧排到九龙水塘。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最后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在秀茂坪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往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的部分慢线是暂时封闭。咁就系因为有道路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嘅部分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换个地点，继续打气。So don't you let go, come 演唱会上面送上呢首歌曲俾乐迷，但 Ega 认为换个形式都系传达紧歌曲中嘅信息嘅。呢、這个信息就系、是、生活总系要向前行，预料唔到未来，但系仍然要期待。作曲 Ega， 填词林若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舒文。 So don't you let go.There's always tomorrow. 上榜两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 ，Ega Tomorrow。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抗疫情报站， 全城防疫哒哒哒，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短短两分钟，帮你掌握接种疫苗资讯。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 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第五台香港暖流， 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 多个特别环节提你抗疫贴士， 仲有医疗专业的人员讲解疫情资讯。 疫情上边，关心依然，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睇动漫都可以有启发噶， 周嘉欣啊，呢集咪系我哋头先睇过嘅咯，你做乜又睇多次啊？ 我想到我想做咩啦，我要好似呢一出魔警游戏管理员入面嘅勇者咁，去打坏人同埋拯救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剑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阿卡赵慧珊饰演嘅周嘉欣口中所讲嘅拯救世界系指啲乜？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展翅救未来。 狮子山下好音乐， 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林奕匡、 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 陈明喜、 在耳边让你听，没有算那歌声。 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九龙城德朗村德裕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你觉得一份人点呢？ 好日系啊， 因为着咗件日系嘅袍过嚟访问我，咁我觉得佢系咯好日系咯个人。 我系 Farah 廖贝莹，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周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嘅嘉宾咧有 Vera 廖贝莹嘅，你好。 Hello。 咁咧要数翻我哋喺回忆翻嗰时约你做访问嘅时候咧，因为我哋记得啊，有一日咧，我同阿一咧 IG 都同时咧有你 follow 我哋啊嗰次。 系。 系啦，跟住咁我哋有时即系当做节目都要揾下啲嘉宾啊嗰啲咁啊，跟住就见到咁俾人 follow。 难得有靓女 follow 我哋喎。 咁梗系去睇下啦，咁样。 平时嗰啲唔睇噶。 系啦，跟住一见到之后，跟住就即系哦，不如约佢上嚟啦，咁样样嘅。 但嗰时点解会 follow 前面嗰四眼仔 嘅？系 follow 呢？ 即系 follow 我就好合理啦。 因为我见到我有个IG 嘅朋友上咗嚟做访问，咁我就见到你哋咁样嘅，咁就揿入去睇。 系边个啊？ Tiffany 啊。 哦，跟住見到啊咁樣嘅你哋，請女人上嚟嘅正係咁樣，係啦。跟住後屘再睇就見到你，譬如你係有即係有唱歌、有出作品啊嗰啲咁樣啦。咁而家主要嘅工作係咪都係同唱歌有關 嘅？都係嘅。不過疫情期間，我而家都停曬啲演出咯。係係啊，咁就變咗就淨係繼續教唱歌咁樣咯。 有冇話係咩age group 嘅人比較多你教嘅？ 咩都有喎，即系可能系十零岁以上啦，至到四十零岁都有。 哦，四十零岁仲有得救嘅， 有得救。 哦，我想问系咪真系人人都有得救噶？即系有啲人真系五音不全，好似你面前呢个肥仔咁，你唱翻首贺年歌俾人听下，你就知道。 好啊，快啲。 冇，有啲尴尬，忽然之间 尴尬起上嚟，系咪人人都真系有得救嘅咧？ 嗱，有得救嘅程度都有分嘅，即系有啲真系讲少少，佢哋就系做到好多嘢，好大转变。咁、有啲就可能真系你讲好多都那个进度真系。会比较慢啲咯，系啊，咁唔会完全冇得救嘅，我暂时未遇过完全冇得救嘅学生， 系 啊，即系个分别系掟咗落水，佢俾埋个水泡你咯，你浮到噶啦，不过你唔使知以后，唔会死嘅，唔会死嘅。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咧就系叫第一印象嘅，咁因为我哋见到咧，其实 Instagram 都会有一个 hashtag 俾自己嘅，系啦，即系呢个话游世界，咁我哋所以就呢一个第一印象俾你估都系同旅游有关嘅，你估下我哋两个咧，边一个系又同另一半去旅行嘅？ 咁我睇表面啲， 系 阿一咯， 系。个原因系 佢表面 嘅，我自有拍拖系嘛？ 个唔系个原因系你应该好中意食嘢。 哦，因为拉面师傅咁啊，着到咁 系 咪？ 系啊，我就觉得好 拉面师傅 好日系咁样，成日去旅行嘅。 哦，系啊，同个样估系你啦， 系啦。 真正嘅答案咧，啱唔啱咧？ 估啱嘅。 估啱咗嘅， 但系其实中意去旅行嗰个系佢， 系， 不过佢未试过同女朋友去旅行， 我用朋友去咯。 哎、 之前嗰啲都冇啊，冇乜特别夹到去，同埋我比较中意同朋友去旅行嘅，同、另一个去旅行就好似会， 其实佢冇女朋友啫， 系啊，都可以即系自己决定去旅行嘅时候，都算啦，真系唔同女朋友去， 觉 得烦啲咯，可能我会觉得。 但系女朋友唔会好想同你去旅行咩？ 嗰阵时嗰啲都冇啊。都冇乜啦，竟然系啊，其实估唔到咧， 系啊， 跟住、有得同 friend 去就同 friend 去，自在啲咯，我觉得。 咁其实都应该系嘅， 即系同女朋友去嘅话，即系佢又中意睇嗰啲嘢，又唔系我男中意睇嗰啲咧。你去日本嘅话， 睇衫啊，女仔，化妆品。 咁你又冇得同啲 friend 好，我哋约个时间咁样分开啦。 你抽业员噶嘛，你哋 系啊。咁你一对情侣去，你分开行又好似好怪咁样样咧。 系。 咁所以就 哦系啊，所以就算我同有同女朋友去过，我都中意自己一个人去，或者同朋友去会好啲咯。 啊， 但我真系会，我真系试过话，不如分开行嘅。 真系噶。 会啊。即係例如佢行一個百貨公司，我都係行一個百貨公司，但我會行玩具部咁計，咁佢咪行 係 啦，咁咪分開行咯。 咁你咧，你自己去旅行嘅 pattern 通常係中意同即係咩人去啊？咁樣嗰啲多。 我中意可能我同男同女真係會有啲分別。女仔嚟講，我諗啊，大部分都應該中意同男朋友一齊去旅行嘅。我估 係 咯，咁我自己都會係咯，係啊。咁因為會想同另一半會多啲點講啊？嗰啲 兩個人 相處嘅時間， 相處嘅時間同埋一啲回憶咯， 係 啦，咁所以我會中意同男朋友去旅行咯。 但係揀嘅目的地係咪已經喺出發嘅時候已經好唔同嘅咧？即係我聽過好多姊妹咧，嗰啲姊妹團咧係去韓國啊、首爾啊，係啦，即係同男朋友咧，如果去台灣同日本咧係還好嘅， 係 因為都。各有各好玩嘅地方嘛，但可能再去遠啲咧，即係去英國啊，或者去泰國咧，唔係可以下下都可以情侶去嘅，因為我有啲 friend 去英國咧係齋睇波嘅，所以啲女朋友係唔會去嘅， 係啊， 所以揀目的地嗰下已經好唔同嘅咯。 可能我一直以嚟嘅男朋友都冇話一啲真係好有非常之有主見嘅人，係啦，咁變咗可能我去旅行。 我想去某一啲地方，咁佢都会肯陪我去咯。咁、 哦、 而当然啦，佢想去嘅嘢，我都会陪佢去咯。 嗯， 系啦，咁我就冇咗你哋所讲嘅，会唔会有啲国家会都系 避咗 啲 friend 去？系啦，咁就冇咯。我系啊，冇乜所谓。其实我都 咁喺例如 book 酒店啊、玩边啊、plan agenda 嗰度，会唔会都有拗撬，定系都 OK 嘅？ 暂时真系冇试过有。 咁系你 plan 定系佢会搞定？ 我会 plan 晒噶。 OK， 呢个嘢问啦。好啦，女人我 plan 晒， 系， 但系你系咪 expect 都有佢有参与定系点？ 佢会同即系如果以前真系会有试过有男朋友会同我讲翻佢我佢有啲咩地方會想去，係啦，咁就我就會幫佢點樣編翻喺邊一日方便喺嗰頭嘅，咁就順路嘅，咁就可以去咯。 OK， 我哋情景試下、哦、你而家約阿波去旅行， 係 啦，阿波係一個唔係好出聲嗰啲 嘅男朋友啦， 咁係咪會下下試下？ 哦，去邊啊？我哋 去日本咯、 啊。哦，好啊。日本邊度啊？咁大？ 日本啊，不如去大阪啦，因为东京都好似成日去啦。 大阪有咩睇噶？ 大阪有啲古迹睇啦，有啲庙啦，有啲风景啦。 哦，你真系想睇嗰啲唔使就我噶？ 你有冇啲咩地方想去，或者有啲咩想食噶？可以帮你 plan 下。 都冇乜啦，都系嗰啲咯。 你决定啦。 咁不如我带你食和牛啦。 好。 哦，系咪你俾钱啊？ 梗系啦，呢个 唔系啊，即系呢种咁冇好怕嗰啲咧。哦，好啊，哦，好啊，哦， 好啊， 哦，好啊。 我又 冇所谓啊，好啊，你决定啊， 系啊。 我又唔会好怕，唔系真系可能真系咁耐嚟遇到嘅， 系 即系咁啱可以做到我另一半嘅人、嗯、都，就算佢系冇乜所谓，佢系会系真系冇所谓咯，而唔系。 口讲冇所谓， 系啦，点知原来喺心里边啊，真系好想，其实好想去嗰啲地方嘅、哦，不过费事啦，费事烦住你，阻住你去其他地方咁样嘅。 咁、嗯、除咗景点之外，去到一啲叫做，佢哋去到嗰边另一种生活嘅 pattern 嚟嘅，即系唔知呢一个人可能你起身时间啊，嗰啲都唔同，或者大家要长期一齐住酒店嗰啲各样嗰啲生活嘢咧，以往可能同另一半去有冇啲位你发现原来要夹都唔系想象中咁容易嘅。 都冇喎、 啊，即系佢都夾得好好嘅， 都夾到，即系通常 plan 去旅行咧，都我系嗰啲 九点起身嗰啲， 系啦，系咪想杀咗我？ 冇晒时间啊！ 我礼拜六日。我都想瞓晏啲啊！你俾我瞓晏少少啊！ 跟住就话：咁你咁想瞓觉，唔使特登嚟到日本瞓啦、啊！咁啊， 定系你今晚嗰啲都系早睡早起嘅乖宝宝咧？ 但系系啦，即系我想讲，我去亲旅行嘅男朋友都冇呢方面嘅问题啦，即系佢咪系冇乜所谓，佢都会觉得唔想浪费太多时间咯。咁当然我唔会叫到佢六点钟起身嗰啲啦，但系其实我自己会啊， 我去睇跑马， 去跑步，跟住 我自己系早过佢起身，因为我要化妆。 哦，但系咁即系其实唔系你同另一半 plan 行程嗰度。即系叻咯，系你一开始拣男朋友嗰度已经好叻咯， 系啊， 即系拣到啲全部系啱啱好凑凑冚嘅， 好似系， 所以原来最重要啊， 第一步 系拣啊，即系你同另一半去旅行，第一步系拣一个啱嘅另一半， 系，咁你想去边度其实都唔系问题， 冇咩问题啦，但系你拣另一半系个条件系真系要随和啲啊，定系有冇试过遇到啲真系好有个性嘅？ 好有個性啊！冇啊，真係 即係全部都係隨和 啲嘅，即係又唔一定好隨和，但係唔會超級有個性嗰啲咯。 你係發現你係吸引呢類型嘅人定係？ 應該係啊，我 諗。咁有咩擲偶條件咧？ 會諗我嘅感受咯。 嗯， 係咯，即係以我行先咯，盡量咁。當然佢都希望佢會佢都會即係遵從翻自己想做啲咩先咯。 嗯， 係啦，咁但係都唔好忽略咗我咯。 嗯， 系啦，专一咯。 所以听落都客都做到啊！头先嗰啲即系旅行嗰啲，而你行先，你出边，你行先，你行先，你行先， 我喺后边， 系我喺后边睇住，安全区啊，可以行啦。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就想 Vera 分享一个你秘密俾我哋听嘅。 咩秘密啊？ 嗯 嗯。 我想问一个私下嘅秘密， 系 喺香港系咪都系九点起身咧？ 唔系，唔系，因 喂，呢、這個爭好遠，即係我喺香港都係九點起身，去旅行都係九點起身咧，係，我覺得好合理嘅。但你點解要去旅行先九點起身呢？ 因為佢嗰啲嘢早收咯。 你去啲有夜市嘅地方，即系我一个夜嘅人，我咪去一啲夜市咯。 可能有时差，你明唔明啊？可能去到咁样变咗。 系啦，因为去啲有时差嘅地方， 因为有时差，所以 我到去，即系我喺加拿大嗰阵时候，我系朝头早十点就起身听光明顶嘅。 因为你喺香港系等于凌晨啊嘛。 咩啊？但我去亲嘅旅行嗰啲地方都系早收嘅，通常都即系例如日本， 系系系 诶嗰啲公园嗰啲五点就收噶啦嘛。 咁你可以 咁夜晚其实佢好似都系收得早的。 唔系日本有啲夜生活噶嘛，即系啱夜生活嘅人咁去做翻啲夜生活咯。 例如 即系歌舞伎町啊，嗰啲都应该开心嘅， 唱卡拉 OK 啊，嗰啲咁样。 但系你香港嘅作息时间系？ 我自從做咗全職歌手之後咧，即系我係會去做唔同地方做表演，咁就夜瞓嘅，係、因為以前最早期我有唱過一啲酒吧，咁、酒吧嗰啲收工我都算早噶啦，我見其他同行都收成三四點，咁、我係最遲係收一點半咁。 哦，我今日真係早喎，一點半。 係啊， 有啲人一點幾先開始飲噶嘛，即係未有疫情之前。 去到你又收工啦，原來係 係因為我唔使劈酒嗰啲，我唔會飲酒。係啊，咁所以就都會夜咯，因為翻到屋企都搞落埋妝啊，沖埋涼，其實都三點噶啦。咁、所以係成個人嘅時間都會吞咗去，可能夜瞓咗再夜遲起身咁樣咯。 但你本身個人咧，即係未做呢個工作之前。 就正常嘅、即可能九點鐘到啦，真係九點零鐘。 咁嗰排有冇覺得個身體真係 其實真係好啲嘅、 好啲啊！ 即係夜瞓唔係正常嘅。 哇！凌晨一點瞓特別勁啊！ 哇！ 砰砰聲啦，啲靈感。 即係反而就去到夜瞓嗰排就真係 真係會差啲嘅、其實都真係對皮膚冇咁好，係、 咁而家個生活都係， 而家都慣咗係咁樣，係啊，都好難改啊。 咁你估你通咗關，即係開翻關之後，你去旅行，你會唔會都可以九點起到身咧？ 會， 係會影響噶。 會， 去到嗰度我都係一樣得噶，話你聽。因為啲嘢都係早收啊，繼續。 嗰陣時做即係喺酒吧嗰度唱歌，有冇試過遇到一啲古怪客人啊，或者奇怪嘢？ 酒吧又真系冇、 即系唔系大家想象中好似古惑仔嗰种嘅。 我去嗰啲系比较斯文啲嘅、 即系餐厅咁样。 系啊，类似餐厅嘅酒吧。 但系冇咩人醉酒闹事嗰啲嘅。 冇嘅，冇嘅，冇嘅。我嗰啲我唔会去唱嘅，我觉得好危 险。就亦都冇人话一点歌啊嗰啲咁样。 有点歌嘅， 你听倒转地球咩？ 系啊，第二次。 嗰时好似冇人点过倒转地球。 农历新年我要听迎春花咁样。系即系嗰个 style 上面就系比较 chill 啲嗰啲嚟嘅， 系啦系啦。 哦、，OK。如果秘密方面啦，你又会打算分享一个咩秘密俾我听？ 秘密，有几年我系会唔刷牙就瞓觉咯， 即系净系朝头早， 唔系夜晚唔刷牙就睡。 我知道啲，即系净系朝早刷， 系啦系啦。 哦，但 系 冇蛀牙嘅， 好彩冇。 但系唔会觉得个即系个口嗰度瞓，即系 瞓醒黏住。 系咯，系咪冇啊？即系冇乜影响。 唔系好觉，其实真系系啦。但系因为到我要去箍牙嘅时候，我就觉得唔得啦。因为箍牙，我戴嗰啲牙套啊嘛。你如果真系唔刷牙咧，你就咁戴牙套落去，我真系觉得会焗住，好容易有啲细菌，然后就蛀牙。咁所以我就将呢个坏习惯改咗啦，已经。 但系嗰几年系发生啲咩事？忽然有呢、 冇咩事嘅懒咯。 嗰幾年發生嘅事就係懶咯，個人 係啦， 懶咗。 但係你個飲食習慣係冇改變嘅， 冇改變㗎。 因為有啲人話，其實如果唔係食咁多糖分嘅嘢咧，你唔需要刷咁多牙。即係有啲人嘅説法啦，即係例如以前古代人都唔係刷咁多牙嘅話，佢哋可能就係因為食嘅糖分唔多嘛。我哋而家現代人就係食好多嘢啦，同好多糖分先會導致我哋有蛀牙嘅問題㗎嘛。但你係正常， 我係都會食糖分嘅嘢。 咁你除咗唔刷牙之外，你有冇发现嗰几年啊？你生活上其他嘅都有嗰种懒嘅迹象啊？即系其他嘢都做，净系喺刷牙嗰方面， 净系喺刷牙， 朗口嗰啲都冇嘅， 冇啊！饮水咯，算唔算？ 你赢，你赢啊！呢、這、一个， 我想知屋企人都冇咩蛀牙或者牙科嘅问题。 蛀牙好似唔觉有，但系会牙周病咯少少。 哦，咁抵啊！唔系，我意思系，我意思唔系，我嘅抵系我几年查都系少少牙周病，咁真系抵啦，抵玩。唔系抵死，两样嘢嚟嘅。 我啲真系攻击人， 唔系唔系 抵你啊！ 唔系，我意思系你谂下，你试下我两三个礼拜唔刷牙，我已经觉得我有牙周病咯。 哦， 即系你几年先至有 少少 少少牙周病，抵玩啦、 啊！我都眼得突，咁抵啊！ 抵啊！ 抵你啊！ 唔系抵你，系抵玩。 心理龙爪手。 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嘅，呢、這个状况就系、是，如果你在动物园里面见到一只企鹅，当下你觉得会是一个咩嘅情景呢？有四个选择嘅、，A 就喺冰面上面慢慢喺度行紧 ，B 就喺水里面游紧水 ，C 就是用个肚啊喺冰上面喺度滑行紧，同埋 D 一男一女嘅企鹅喺度照顾紧小朋友。 A 在冰上面行紧嘅 最常见的情景， 跟住有咩 ？B 系 喺水里面游紧啦 ，C 咧 用个肚喺个冰上面喺滑行紧啦 ，D 就系照 系照顾紧。 我嗰个就咁企喺度喎， 系咯， 系即系慢慢行紧。 唔系啊，行都唔系啊， 我直情系 企喺度啊，系啊，系啊，企喺度咯。我做咩要行咧？企我应该系 企嘅， 企咯，因为做咩要企我啊？ 行我咁样， 企我啊嘛，我觉得系企喺度嘅。 所以最接近啲都系喺度行 行咯， 最接近系 A 咯， 系啦，所以你同 Vera 拣嘅一样都系 A。 我话 A 或者 C 都有机会嘅 ，C 喺冰面滑啊嘛， 系用个肚， 系都有机会嘅。啊 A 啊，我都系拣 A 啊，都系企喺度喺度， 多数呢啲都系。 我系拣 C 啊，用个肚喺度滑行紧，可能我想见到咯，我觉得 系好得意， 我觉得得意啦，呢个景象最得意，所以我会拣 C， 用个肚喺冰上面滑行紧嘅。咁但系究竟我哋拣嘅选择代表啲咩？我哋下一部分翻嚟咧就会揭晓噶啦。 牵我后，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烟花，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绿的、惨的都留下伤。

我是你的后援会呢就有廖慧莹在这里的。咁我哋而家玩个心理测验就重复一次啦。如果动物园见到一只企鹅，当下你即刻諗到嘅画面系点呢？ A 就喺冰面上面慢慢咁样行緊，就你哋两个揀㗎啦。B 呢就喺水里面游緊水。C 呢就用个肚喺个冰上面滑行緊啦。咁我揀嘅。同埋 D 呢有一对就喺度照顾一个小朋友，咁全家福咁样。咁呢几个选择代表啲咩呢？我哋就逐样讲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boy， 觉得企鹅喺水里面游緊水嘅朋友呢，代表你係一个积极过生活又充满活力嘅人。因为企鹅本身俾人印象呢都好悠闲㗎啦。如果仲可以喺水里面游水呢，简直係一大享受。所以你嘅婚姻伴侣通常呢都係呢种人。咁样呢，你哋就会成为一对非常之夹嘅成功夫妻啦。揀咗 Dog， 觉得一对企鹅喺度照顾緊小朋友呢，代表你希望拥有梦想一般嘅家庭生活。当你结婚嘅时候就会俾小朋友无条件嘅爱。同时亦都唔会同另一半有好大嘅争执嘅。咁今日好似阿一同埋 Vera 咁揀咗 A， 企鹅喺冰面上面行緊，又或者好似波成咁揀咗 C， 觉得企鹅用个肚喺冰上面滑行緊呢，又代表你婚姻嘅风格会系点样嘅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其实佢个心理测试讲緊你婚姻嘅性格会系点样喎。係啦，个风格会系点样嘅。揀 C 用个肚喺个冰上面滑行緊嘅呢，就话通常呢系对自己嘅生活同埋个性非常讲求完美嘅人。即系就算进入婚姻都好，系唔会试图去改变自己嘅核心价值嘅。即系作为两公婆系唔会过度依赖另一半。系，所以喺婚姻当中系一啲好独立嘅代表嚟嘅。 嗯， 其实都系。 系咪真系？ 我系好少会为人哋改变自己嗰啲 pattern 嘅人嚟嘅。即系我中意系咁样就咁样样噶啦。所以系有少少硬颈喺度嘅呢一种。咁嗱，好似你两个咁拣喺冰面上面行咧，就系话拥有自己步伐嘅人啊，属于喺结婚里边。做嘢会按自己嘅规律啦，同埋你嘅 schedule 嘅。所以对于你嚟讲，婚姻系一啲都唔急嘅。你会等到一个可以真正接受到自己真实想法的那个人出现了，你才至会跟他一起去结婚咯。即不急住要结婚的，慢慢来啦。总之啱我才至一起啦，那种的感觉。所以呢，因为你会等那个人出现，会令到婚姻上面应该是会很顺利，因为价值各样东西都夹到的。 我以为因为等那个人出现所以会很迟婚。 可能都会的，虽然他没这样说，但这个都是一个 possible 的结果。同埋可能会揀一啲同你相同类型嘅人去一齐咁样。 嗯，都系。 算唔算系呢？系咪冇乜嗰啲 schedule， 觉得我几多岁就一定要结婚啊，跟住几多岁要生小朋友，系咪冇乜？ 都真系冇乜。 嗯， 即系我觉得你搵得唔啱都冇用。系。同埋而家啲离婚率都咁高 的。唔系，佢冇一个好实嘅嘢咯，但系你自己系会谂住咗一啲嘢，有个规矩去行咯。 系。 系啦，即系你会觉得啊，我去到一个位系要做一样嘢嘅。但你话系咪好实在话俾你知系33岁，唔系话俾你知系咪34岁唔答你唔到。总之我 feel 到去到一个位，我就系嗰个位咯，系嗰种感觉咯。 哦，我冇呢 feel 嘅，因为我系，所以我系唔拣呢个系。是真的可以有一些人是没有这种 feel 的。 但女人很多时候都会被生儿育女这件事、 哦。其实我想着不生的。 哦，几时开始已经有这个想法 好小个。 为什么呢？ 因为怕痛，小个的时候。 好合理。 合理合理合理。 不是都大过了，我真的有认真想过的。我觉得 都是怕痛。 都不怕的了现在，因为。是。但是会觉得自己不懂。养佢唔识凑，惊。 但有时可能你教唱歌，会唔会都好似小朋友咁，系同小朋友相处？ 我就系咧唔教小朋友嘅。 哦，所以咧，我就十零岁以上。 系啊，因为我真系曾经有试过教嘅，但系我唔识点样控制佢哋啊，即系佢哋有阵时会突然间有啲好活跃嘅，好嘈，真系唔上堂唔留心嗰啲，我真系。控制不到，然后我就反而被他们恰回头、 哦、即是你不是燥底翻的，你反而是 被恰的，我不会燥底他的， 是被恰的、哦、所以就没有一路以来都知道、哎、都小朋友应该不是自己拿手的、 啊、虽然我都知道如果我真的生了的话，应该我都会懂得去 handle 回，即不会被他恰回头的、嗯、 但是有没有想过结婚这件事呢？ 都有的。 那个概念是即或者会为什么而结婚呢？ 喜欢，即是觉得很、 覺得可以過一世啦，同佢。 咁我就咁過一世同唔結婚過一世嘅分別係， 就係嗰張紙咯。所以其實都唔係話一定要結婚嘅，喺我角度嚟睇而家呢個年代， 你有冇幻想過自己可能去到有啲咩嘅條件啊？等等 fulfill 咗，你就覺得應該有機會結婚。 我嘅邏輯可能係我都認定咗佢啦，而佢突然間同我求婚，咁我咪會肯咯。 但有冇一個有冇一個時間去認定一個人噶？ 都真係要，我諗我認定一個人要兩年，係啦，真係要睇清楚先。 你例如係睇生活習慣， 生活習慣同埋，因為同埋佢嘅本身佢嘅人對我嘅態度，即係有啲可能你啱啱一齊或者追緊你嘅時候，喂咩都好啦嘛，咁未係變翻一個最真實嘅一面俾我睇到，咁所以都需要真係花啲時間，因為我本身我睇人都差差地嘅。 有幾差？ 即係開頭會覺得可能即係唔係話一定男朋友，可能一啲新認識嘅朋友，咁可能我開頭睇落去覺得啊佢幾好人嘅喎，會覺得佢啊點知原來相處咗一排，發覺原來佢喺背後講你啲壞話，又做一啲唔好嘅嘢咁樣嗰啲咯。咁我係開頭我睇唔清嘅咯呢啲嘢。 女神實驗。 因为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咧，俾你嘅呢个情景就系、是，假如啦，你能够拥有一道门咧，佢 set 死一个目的地，你每次打开都能够会去到噶。你会拣个目的地系边度咧？ 东京真系，如果可以一打开道门就可以去到嘅时候，咁我就可以买嘢又得啦，食嘢又得啦，去翻啲景点又得啦，系啦，咁我会觉得几好，几开心，去浸温泉又得。 我想知道四日三夜东京你会点 plan？ 哇，好耐冇 plan 过， 因为四日三夜嘅 plan 法同你八日七夜系唔同玩法，同埋当你真系有道门咧，我觉得呢条问题最吊诡嘅地方系，当你有道门咧，嗰、那个地方咧就相对你变到冇咁矜贵噶咯，系啦，即系某程度上系你半个生活嘅地方嘛，系啦，你都会想喺嗰度生活。咁如果假設先四日三夜，你會覺得喺東京你會做啲咩先？ 四日三夜、啊、 假設開翻關啦，四日三夜。 啊，即係當我去旅行。 係啦， 係啊，係啊。 我去旅行咧，始終有一日咧需要買嘢嘅，唔係shopping 嘅，係啦。咁平時其他嗰啲日數咧，就可能係去啲景點影下相嗰啲咯。 我想知道女孩子去東京係買， 我係買護膚品嘅啫。 但係嗰啲護膚品香港係冇嘅。 而家有啦。 经历过呢种感受，你明唔明？男人总系会有一种咧，我行到去秋叶原，哇，大杀四方， 系啊， 去到唔系、啊、 旺角咪 有咯， 分分钟仲平啲添啊！香港， 所以我想知道女人去到东京话成日话买护肤品，香港冇咩？ 唔系，其实我觉得而家如果去旅行嘅话，都仲系会 plan 去买嘢嗰一日咧，其实只系一个情意结咯，即系喺街度行。嗰種嘅情意結，即係好似真係、哦，我真真正正喺日本啊！而家就係咁樣。 哦，唔係，男仔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我哋仲可以玩啲中古嘅玩具啊，即係舊嘅玩具。香港係難揾嘅，但係你唔會揾舊嘅化妝品噶嘛，即係揾八十年代嘅粉底。咁我覺得哇，咁好值得買啊！八十年代 化到古人咁樣， 佢人哋嗰啲白色面嗰啲咩啊？ 艺伎嗰啲 艺伎咁样， 中古化咗嘛？ 但我觉得情意结系合理嘅。 系 好啦，买嘢跟住之后 系啦。咁其他嘅日子就去啊，头先东京就冇乜寺庙喎，冇。 有冇人想食咩咧？嗰边 我食寿司、食鱼生、食和牛、食大阪烧系大阪喎，但系 系 系咯，冇乜所谓。其实喺日本好多嘢都好好食。即系我可以食一啲平价嘢都冇乜所谓，即系嗰啲咩牛肉饭啊，嗰啲乌冬啊，普通嗰啲连锁店嗰啲咧都冇乜所谓，因为真系已经好好食咯，我觉得 呢个我都觉得合理。即系例如我去日本一定食拉面咯， 啱系啊， 唔系因为我觉得香港嘅拉面你就算做得几出色都好。 是不同 的，啲水不同嘛。 你就算那些鱼生在那边，你那些平价连锁那些其实都已经不错了嘛，有那些。 但如果假设真的变了那边生活呢，就是因为你真的有了洞门，你真的回到家你打开门就可以去洞 门。好正啊， 其实你这样想头一个月是很正，但你想留了你等于去那边生活，即如果可能有一天你说在那边上班或者在那边长住，你又 OK 呢？ 喺嗰边翻工啊，好大压力噶，好似入 系啦， 翻工真系。 因为你长住同埋你真系旅行系两个玩法嚟噶嘛。 我谂我未必会，因为呢个地方始终系我真系好中意呢个地方，我都惊如果我长住，我会变咗唔中意咯。 系，即系要保持翻啲距离。 系啦，系啦，咁所以嗰道门咧，其实我唔会成日都开嘅，我相信。 星期六日咯， 保持翻啲距离。 系啊， 唔系成日星期六日去都好奢侈嘅呢件事。 都系啊，一个月一次好啦，我觉得。 但之前譬如未有疫症嘅时候，你去日本嘅频密次数系点样？ 其实都唔算好多嘅，即系身边有啲朋友真系可能 几个月一次咁样。 系咯，嗰啲好夸张，或者星期五六日咁飞。飞去即刻翻嚟嗰啲，我又冇试过。我系真系可能一去就去四五日嗰啲咯，最少都咁、去过几多次咧？去日本，我应该去过五六次左右咯。 除咗日本之外，有冇咩地方系想嚟紧试下去？ 我想去冰岛啊！ 哦，唔系，其实我都如果俾我，我会将嗰道门摆冰岛啊，因为你悭翻啲机程啊， 一开会 因 为贵过 去日本啊嘛， 唔系贵过日本啊，我唔使坐咁耐飞机啊， 都系、啊， 即系我去日本，我宁愿坐五个钟飞机， 系， 但我去冰岛起码坐三四十个钟飞机，咁我可以悭好多啊嘛， 都系、啊，仲可以成日去抱住啲北极光， 夜晚就开到门望下有冇先，我今晚冇， 冇 我听日再睇啦， 即刻唔兴趣。 吓你成日要影啊！哎，我成日都影到啊！ 哎，又留啲光过嚟啦！ 系啊，哎，好残眼，瞓唔到觉夜晚。 恭喜诗人， 咁啊！一礼物咧送俾你嘅， 系 呢个礼物嘅题目就系如果台上边嘅时候发生一啲意外突发嘅意外，会可以用到嘅嘢， 嗯， 系咪真系你身上有出现过？ 有出现过， 试过最严重嘅意外系 点啊？ 有两次意外都几严重嘅， 系、生命意外定系？ 唔系生命意外，系、啦，但系好彩系补救得到嘅。咁有一次就系我去到啲婚礼旺季咧。成日都要去表演啦，咁啊嗰期不停系咁唱歌，唱到咧感冒嚟咗啦，咁都要再唱嘅时候咧，就有机会令到个声带咧好易沙声嘅，系啦，咁跟住我有一场就系、是、嗰场唔系婚礼，嗰场系啲 annual dinner 嚟嘅，系啦，咁就去到表演啦，咁就沙声都要照去啦，咁唱咗第一首歌嘅时候已经发觉啊，佢啲高音已经去唔到，直头系失咗声高音位。咁然后跟住我系再继续唱下一首嘅时候，系应该顶唔到噶啦，把声可能连中音都会冇埋。咁好彩嗰日咧就有另外一个 vocal 都要嚟嘅，就系好彩唔知乜嗰日嗰场 show 系两个 vocal， 咁就到头来佢顶咗我个位去唱。但系我系非常之伤心，我系行翻去后台系爆喊，因为我觉得我。对唔住成件事，系、啊，即系点解会咁样啊？即系自己明明好努力，即系就算病咗都唔想 no show， 都要照去，但系啊，点知都系会失声。咁自此嗰次之后咧，我就觉得咧唔好夹硬嚟啦。即系如果真系病嘅时候咧，我系唔会夹硬咯。即系我宁愿早啲同佢讲，搵到人顶替咁会好啲咯。 有冇话啲咩嘅嗰啲秘方系嗰啲开声啊，或者润喉啊？即係有啲人食鹹竹風啊！ 啊，我試過，對我嚟講好似冇乜用。我覺得如果即時有效果咧，係食嗰只金蜜子 哦，美思嗰只，係定卡卡嗰只啊嘛，嗰只。我唔得翻，每次見到卡卡咪等我嚟踢波噶嘛。你见到小花嗰个细喺度大喺度笑，卡卡埋金乜子啊，大佬！所以嗰啲就严重啲咁样。 系、 第二次意外系。 第二次意外咧，就系、是我去紧一个会展嘅 show 途中，咁我就要上架小巴，一上嗰下咧，就突然间咧，只脚咧向前扑咗喺度。 咁就係個小巴咪有吸樓梯， 係啊係啊 係啦，嗰啲樓梯好污糟噶嘛，我就撲咗落去，然後咧嗰只小腿咧就有即刻流血，有個窿啊，穿咗個窿。大約是 5mm 直徑啦，個窿係啦。咁、我上到架車即刻有塊膠布仔度貼住佢啦。一貼住佢嘅時候咧，哇！佢嗰啲血咧係沿住我膠布咧繼續流出嚟。 哦、你唔驚有破傷風嗰啲？ 我冇諗呢啲嘢，我淨係知道我趕時間要去 show 啊。 因為驚小巴嗰啲位置會有可能啲生鏽嘅鐵啊，或者成。 我冇諗到咁。咁嚴重嘅嘢，唉、唔識諗呢啲嘢。 應該成日要切咗只腳咁點算？ 咁知咁樣。 冇啊，跟住我去到嘅時候都仲係流緊血，成塊膠布紅曬流曬出嚟。咁我就去到叫嗰啲職員俾啲兵我敷咯，攞張凳喺度抬起只腳敷兵。咁如是者係佢都係繼續會飆啲血出嚟嘅。咁嗰場 show 咧就係會有休息時間。咁每一次休息時間，我走翻後台敷冰，敷完冰即刻換翻新嘅膠布，就企翻出個台度。咁、希望佢啲血唔好咁快滲出嚟。 但我想知嗰日係著個衣服係， 我見到個短裙嚟 嘅。哦，啲人以為係裝嚟 嘅，跳埋嘢喺度，造型嚟嘅， 造型嚟嘅。 係啊，咁我笪瘌都仲喺度啊，而家 都驚險嘅兩次。 但後屘冇睇醫生。 我有我第二日先去睇， 幾大命 喎！佢冇同我打任何針喎， 係 喎， 可能冇發炎咯。第二日見到， 第二日嘅時候其實佢都仲有少少流血嘅，但係已經唔多啦。咁佢，我本來諗住佢會唔會幫我聯針，我好驚其實。 5mm 都可能有機會。 如果第一日去應該要， 係啊， 係啦。咁但係第一日我真係冇時間去，夜晚嚟已經。咁到第二日佢就冇聯到針就走咗。 好痛啊！諗起都覺得。因為之前一路就會多表演，但係因為你2020年又出借歌嘛，嗰時又因為一啲咩嘅機遇或者諗法，跟住就我由淨係教唱歌位表演去到自己都有作品。 咁係因為我其實即咁多年都唱人哋嘅歌，其實都會想有一首即係屬於自己嘅作品。 係、 咁就機緣巧合就認識咗一啲音樂嘅團隊、音樂人咁樣就一起去寫啊，同埋製作咗呢首歌咁樣咯。 係啊，去完詞呢首歌咁樣啦。聽咗你呢、這個。故事頭先兩個好驚險啦，我哋又送禮物俾你啦。究竟我哋會點樣樣表達呢個上台表演遇到突發意外嘅時候想收到呢？ 嗱，我本身覺得我嗰份係好離譜嘅，但我聽完呢兩個故事之後，我覺得我嗰個好啱用啊， 係 好啱用啊，我拎出嚟先。我俾佢揮春啊！我玩咗好耐，我諗住揾出入平安，即係嗰啲出 show 啊。出 show 咯，但谂唔到个入 show 点解，或者出台啊，出入平安 系， 当见到一个啱啊，百毒不侵啊， 哇！ 因为本身谂住，即系如果有啲咩意外，我本身以为啲表演嘅意外，即系例如唱错歌啊，讲错嘢啊，咁咪 touch 咗讲，诶冇嘢嘅，百毒不侵，百毒不侵。但系而家佢嗰两个都系有生命危险嘅，所以我都系百毒不侵呢样嘢好啱，系啱啱好。总之攞埋，总之攞埋身体健康俾佢啦， 咁啊最 fit 啦。我送嗰样咧个逻辑基本上都系差唔多，只不过演绎方法唔同嘅啫。即系当你有啲咩突发嘢，即系过咗冇事之后咧，通常啲人冇嘢嘅，冇嘢嘅，系执翻封利是。所以我咧就整一个大吉大利嘅利是， 保平啊， 有馅啊， 摆好嘢。 你吉啊，即系虽然吉都系同音啦，但系我觉得有馅咧系紧要。即系唔好笑，唔好笑，封翻封利是啊，冇嘢啦。呢个意头就好啦，咁样 好， 特登拣个大吉大利喺封面。 即系啲叶真系绿色嘅喎，唔系单色印刷嚟嘅喎， 系啊立体啊，几有诚意啊呢、這个，个逻辑差唔多嘅两个都系。如果两份礼物拣，你会拣边个赢咧？ 咁、我拣有馅嗰个，就系因为赢在有馅， 好合理， 好合理啊！ 我早知都挥出后面摄啲馅落去， 我都系谂住咁样送你噶啦，你边有馅啊？拣呢个啦，咁样。 多谢， 预祝你噶，真系百毒不侵啊！顺顺利利啊，出入平安嗰啲咁啦。今日再次多谢廖贝莹嘅，多谢你上嚟 ，thank you。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停靠那一家。 总可观赏得到日出里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与你跟孤独华丽地跳舞。 Oh don't you let go.相信什么永远，如够每一天遥遥无期为爱纠缠，期许每个月珍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邮政今个月七号，即系后日起，暂停提供本地邮政速递同本地包裹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发言人话：面对当前非常严峻嘅疫情，会致力集中资源，继续向市民提供必须嘅基本邮政服务。市民可以浏览网站或者致电热线2921-2222。发言人又话：除咗加强对员工提供保护措施之外，將會繼續在所有郵政設施實施各項減低社交接觸和感染控制措施，保障員工和市民的健康和安全。將軍澳嘉悦第一座和第二座上午大約11點完成強制檢測行動，大約840人接受檢測，發現20宗初步陽性個案。啟德德朗村、德其樓和德山樓完成強制檢測行動，一共發現458宗初步陽性，同埋53宗不確定嘅個案。另外，德章樓大約1406人接受檢測，發現283宗初步陽性同28宗不確定個案。沙田瀝源村六全樓嘅強制檢測行動，有大約980人接受檢測，發現210宗初步陽性同18宗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法改委主任何立峰说，过去一年在有效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人民币，比前年多了13万亿，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韧性、活力和抗风险能力都很强。他说今年首二月份发电量增幅大约 6.7%， 铁路装车货运量较快增长，外贸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有信心、有条件和有能力继续保持国家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另外，财政部部长刘坤说，今年财政政策主要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既保持必要的财政力度，又预留政策空间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今年赤字率适当下调，这个是保持财政可持续的重要举措，但公共预算的财政支出不会下降。美国宣布驻古巴大使馆将会有限度恢复部分移民签证服务，作为逐步扩充使馆功能的一部分。驻古巴大使馆临时代办布朗说，古巴民众赴美移民签证主要仍然在圭亚那办理，设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只会办理有限的紧急非移民签证，并向美国公民提供必要领事服务。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形容，美国大使馆恢复部分领事服务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一步。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2017年收紧对古巴政策， 同年九月以美国驻古巴外交人员遭到声波攻击为由，撤回大部分使馆人员，使馆几乎停办所有签证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温暖，但沿岸有雾，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桂园咧，都仲系有塌树嘅，咁交通咧冇咁挤塞，但系大家经过记得都小心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啦，近住桂园啦，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咧，较早前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第四线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啦，但系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咁就出行到南啦，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第四线意外清场啦，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西贡消防局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翻去康湖居。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方向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顾己及人，记得打开车门之前环顾四周，尤其是后面留意有没有车驶紧埋嚟，确定情况安全才打开车门落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听人话戴帽戴得多就会甩头发，究竟系唔系咧？ 其实就唔会嘅。第一毛囊咧就喺个皮肤下边，第二嚟讲咧啲油分向外出嘅，就算你戴住帽嘅时候咧，佢唔会话因为你戴咗帽而焗到佢咧系出油，所以戴帽系唔会影响到会甩头发嘅。 唔使道听途说嘅，要知多啲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理例。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 唾液息痛本身是退烧止痛的，布洛芬同样地退烧止痛，不过它有消炎的作用，布洛芬可以降温多 0.2 度摄氏嘅啫。听到有人讲话高发烧就布洛芬，低发烧就唾液息痛，没有这样东西的。那可不可以一起服食呢？是可以的，研究发现到两者一起同时服食快点降温，但是长时间食就 不建议的了。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残奥冬季两项男子短距离坐姿比赛，刘子旭作出零的突破，夺得国家队个人项目史上第一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啦，时间听嗰啲，大家自己睇啦。 系 啦，咁啊，今日都直接嚟啦，我哋听下推介啊，有啲咩推介俾大家啦。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推介你一样嘢呢，就係人总係从错误中学习，正所谓经一事错一智嘛。喺苏动音乐里面都有讲我个 hard disk 坏咗啦。咁喺諗緊用咩方法补救嘅过程当中，曾经一个念头萌生咗，就係諗住自己去整，上网搵啲 YouTube 片，跟住之后就见到话，哦，你呢扭开咗某啲螺丝，打开咗佢，见到嗰、那个类似光碟嘅物体，咁可能有啲针啊，成呢你点样将佢拨一拨，校返正啲位置就有机会救得返㗎啦。咁人啊，喺一个最 desperate 嘅状态之下，梗係咩都想试啦。好可惜，就係、是、最后做唔到呢一件事，因为屋企冇一啲相应嘅工具，所以就令到我呢忽发奇想，係喎，作为一个男人，又或者作为一个人，其实你屋企有阵时都应该要摆定一啲工具喺度咧，以备不时之需嘅。呢啲工具即系小智头先讲嘅螺丝批啦，或者其他啲维修嘅工具，平时摆喺度你真系唔知道有咩位噶。但系当紧要起上嚟嘅时候，呢啲啊真系可以救到你一命，帮到你手嘅。而再进一步啦，当你有呢啲工具喺度嘅时候，其实系意味住你系识得用呢啲工具，咁你先摆到嘅啫。识得去间唔中修理下呢样嗰样咧，我觉得作为男人系一个几吸引嘅地方嚟嘅。之但系我要攞呢样嘢出嚟推介嘅原因系乜嘢？因为我唔系呢种人，所以我好想成为呢种人，亦觉得成为呢种人系有缺劲嘅地方。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啦，喺屋企记得摆定一啲维修工具旁身。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即系有时候啊，个人喺屋企咧，即系拿起手有啲嘢攞唔到嚟用咧，个人系好纠结嘅。你屋企你有冇呢啲咁嘅工具喺度，即系叫看门口噶？ 嗱，因为咧，即系呢个我觉得系其实嗰啲基本工具真系因人而异。 系， 因为小弟咧呢排就去咗个亲戚屋企住啦，即系帮手睇屋啦。我想讲佢屋企有样即所有嘢都非常之好。嗱，我而家乍眼望咯，我而家喺佢嗰度啊。佢淨係嗰個嗰啲煮飯嗰啲煎 pan 唔係煎 pan 即係筆嘢唔係鑊鏟，但佢唔係鑊鏟嚟，因為鑊鏟好中國㗎嘛， 係 西式嗰啲係叫做 嗰啲又唔係煲喎， 又唔係煲唔係煲木做嗰啲啊，尤其是係 嚇， 佢已經有四五個啦，唔同大細嘅，有啲有少少凹入去，有啲係直情一塊嘢平嘅，有啲就再彎曲啲。即係佢嗰個主食用具係喺呢個叫做手頭上夾啊，佢都有三四個。即係你而家好少家庭會有個夾噶嘛，啲煮嘢食係啦。咁呢啲佢非常做，但問題佢冇二夾鑊喎，唔知點解。所以我係喺度係從來整唔到煎蛋嘅。 我以為二夾鑊都會係啲 basic 嘢會有添。 因為可能真係關可能國籍嘅問題事啦，即係佢個親戚係外國人，係咪唔用二夾鑊咧？佢得一个嗰啲好外国嗰啲煲喺度，但佢有个蒸炉喺度。 哦， 佢个蒸炉咧系我嗰日系谂住，因为有啲 friend 我谂早两个月上嚟谂住打边炉啦。 系 咁啊，喂，不如上嚟打边炉啦。冇喎，佢屋企冇电磁炉喎。佢话咁啊，咁不如喺厨房煮好咗一烹嘢，好似部队锅咁样 拎出嚟， 先拎出去啦。佢话都得，费事搞咁多嘢啦，系咁样，咁啊，反正都系自在，大家一齐食嘢，开心下，打下机，睇下波咁样啫。之后 点解个 蒸点解个蒸炉喺度咧？即系佢一个大嘅煲，然后个煲上面咧系可以摆个蒸架上去嘅，即系佢唔系额外配个蒸架，是真的一 set 的不锈钢的蒸架， 即是他是好整这样东西的，即是你特登不用 是 那些， 我真的不知道。那跟住之后，那我 suppose 我们不是请他去打边炉，例如他买了个汤包，即是例如椰子鸡汤包这样，那椰子鸡汤包就放在那个煲下面。 是。 那然后 suppose 就抌晒啲嘢落去叫做滚熟佢啦，是不是？ 嗯。 但系嗰次因为有个蒸架，我话不如试下蒸咯，攞啲椰子汤喺下边不断滚下滚，然后啲 嗰啲水蒸气分去上面蒸翻熟啲肠仔啊、猪肉片啊、鱼皮饺啊，系咩感觉？佢好、啊，不如试下试下。佢话跟住啲人话有几得意， 即系个味系 O K， 系好似有啲椰子嗰啲鸡味嗰啲渗入去， 有香味嘅、嗯，但系佢又冇打边炉嗰种湿润咯。所以有種得意嘅感覺嘅咁樣咯，所以我話呢啲工具你真係估計唔到，即係非常之完善呢度所有嘢，就係冇意結喎，係啦。 OK 啊，起碼你可以用到嗰啲嚟整嘢食啊嘛，即係你頭先講嗰啲整到 基本煮個面都得嘅， 基本煮到啊嘛，係跟住呢啲係叫廚具嘅會有啦。咁但係因為我就真係發現原來屋企咧一路都會迎住有嗰啲叫即係十字螺絲批啊，即係士巴拿嗰啲 ，suppose 每個屋企有個咁嘅工具箱啦。跟住咧，你好一唔用嘅油字可，当你一用咧，首先你打开发现里边有八成嗰啲螺丝批已经系生晒锈啦。 哦， 因为你唔用，但系因为我屋企就储存喺洗手间，可能系洗手盘下面嗰度有个柜咁样有一格放喺里边成个箱，咁你摆喺里边，你梗系谂住诶 OK 噶啦，安全噶啦，啲嘢唔会喐佢。一拿出嚟，八成生咗锈，已经断咗只手啦。第二就系因为我坏嗰个咧系一个 hard disk。咁我嘗試上網揾咧啲人講嗰啲點樣 DIY 自己修理同處理啦，因為夠急啊嘛。咁我預咗放棄嗰個保養噶啦，已經。咁咧呢啲就係好專業啦，即係因為首先個 size 細啦，同埋佢嗰個頭咧，佢又唔係十字螺絲批頭，又唔係一字批，佢係一種好似六角，佢又唔係六角匙咁樣嘅喎，總之佢六邊咁樣樣嘅。 嗯， 咁所以呢啲啊，即係你拿起手上嚟啊。你是知道个方法可以怎样补救啦，你有晒嗰个物件喺度就是撑嗰个批。咁所以你同埋最惨就係呢佢个 size 特别小。就算我好啦我真係冇一个凸凸冚嘅形状我攞个小啲嘅十字螺丝批都好啊。其实 因为 电子嘢嘅嗰啲螺丝呢螺丝头係零零四四唔同嘅。因为小弟屋企呢我阿爺以前做类似工程嗰啲嘢啦。所以你啱啱讲嘅所有螺丝批由去到你嗰个螺丝批个头系好似一毫子咁大，算大啦，系咪先？一毫子 大啊，算大啊，算大啊。 系啊，去到你真系好的色可以上到眼镜，你眼镜嗰啲螺丝好螺丝头好细啫嘛。 系啊， 佢一应俱全，锤仔有三四个，尖角锉、三角锉、弯形锉有几个，佢嗰个工具箱系两个嘅大铁箱喺床下底嘅。以前有啲咩事系自己搬出嚟，咁当然佢直情连嗰啲润滑油啊，咩WD-40 啊，全部都有齐晒嘅，系非常之齐嘅啲工具。咁所以以前细细个我已经养成咗系好多时有啲嘢咧坏咗系会自己整嘅，即系例如啲玩具坏咗，咁咪见到哦，不如有个螺丝位咪试下自己拆出嚟咪自己整咯，或者可能细个嘅时候阿爸阿妈咪会买啲手表仔俾你，可能百零蚊一个嗰啲。咁忽然有一日你坑坏咗，咁咪有个螺丝位，咁又系自己走去睇下开唔开到。所以成日我就系细个啲成日拆烂嘢俾人打嗰啲僆仔嚟嘅。咁但系我就系嗰阵时知道，其实唔系所有螺丝都系十字同一字咯。但系好多人唔知呢样嘢噶。 系啊，其实有好多形状。 系啊，因为如果我记得细，我唔知而家吓细个嘅时候咧，嗰啲玩具其中一个咧，即系喺快餐店，即、就、系、是、M 字头嗰个乐园餐嗰个咧， 系 佢嘅螺丝咧系三角形嘅。 哦， 佢唔系十字，因为我有试过谂住打开嚟自己整噶嘛。 系， 但系，原来佢三个人，咁但系屋企就冇三个人啦。咁当然去到而家，你去到后屘，我再去可能后屘咪话去舞台剧嘅时候有份揼 set 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有时有啲螺丝批就会整到好精致啦，例如系佢一个盒仔好细细盒嘅，咁佢咪有一个柄，又有廿几个头你配上去咁样，或者可能好似家父咁样，佢哋拍嘢好多时佢哋都有呢啲头仔，就系等佢可能。有时有啲快速嘅维修或者成佢都可以用得着，都有呢啲头咯。咁入边有六角形啊，一字批啊，十形啊，好多三角形啊，全部齐晒嗰度噶啦。 系啦，就系你啱啱讲嗰啲，我就再即系上网揾下啲工具，我就发现系咯，即系而家佢嗰啲可能就即系换头啦，即系方便好多。一个 box set， 咁佢支柄可能都系嗰一个长度，咁你就换唔同形状嘅头，你就好方便。咁你咪因应你需要嘅，咪换落去咯。因为我屋企我就仲见到，我真系我自己见到都，唉，我自己都忍唔住，即系都嗌出嚟。 即係都係仲係好 classic。你見到咧，十字螺絲批咧就係嗰啲好傳統、好粗啦，同埋咧佢個柄身有嚿膠，然後係紅色喺裏邊嘅。 我知邊只啊？因為十字螺絲批，我估大部分一般嘅維修家私用得著咯。 係啊， 即係例如你張木凳原來係以前係用螺絲嗰啲位咪可以順得翻咯，或者可能我以前碌架床嗰條樓梯係用十字螺絲批嘅，咁嗰啲咪可以即係順得翻咯。咁但係其實好多啲電子零件嘢，或者你睇下你部電腦，因為我唔係用呢、這個蘋果噶嘛， 嗯， 咁用其他牌子嘅話，咁佢嗰個佢有時候有啲螺絲位喺度，其實你睇到佢個螺絲頭係咩頭，你去嗰啲整電腦或者整手機嗰啲咧，佢會零零舍舍整俾你睇啊！即係你如果你睇住個師傅點樣整，你會發現佢個螺絲批同屋企嗰啲唔同嘅，你係有啲專業嘅維修工具嘅。 係啊，咁所以就拿起手，咁我就咁啊，即係停咗喺度就，唉，即係。呢啲即係去到用嘅時候，拿起手又發現屋企唔夠。咁 但呢啲維修嘅嘢或者一啲家居，因為我本身以為咧唔係一啲去咁精緻咯。哦，原來你講整黑碟，我本身以為係講咩咧？廁所泵同埋鮑魚刷呢啲屋企嘅維修工具， 我啲都關事㗎，我覺得。 係啊，你真係有時拿起手上嚟，哇！哎，要落街買啦。即係你而家可能要落街買個嗱，假設你個渠塞住咗， 嗯。 咁你要攞鮑魚刷或者攞嗰個廁所泵啦，係咪先？ 係啊。 咁你廁所泵，你買咗翻去發現個 size 唔啱，幾大先至？即係有分 size 噶嘛，大定細啊？應該 fit 入邊個位先至啱數啊？或者成啊？咁又或者嗰、那個鮑魚刷嗰個用法啊？即係呢啲清潔嘅維修用品，或者簡單嘅一啲把手，即係嗰個叫做扭嘢嗰個把手，其實都好緊要嘛，喺日常生活。 系啊，仲有甚或火化，我屋企严重到咧，即系头先一啲维修上嘅嘢，唔同范畴啦，甚或乎可能再基本一啲可以替换嘅电芯啊，用到嘅电筒啊，甚或乎一把戒刀啊，一把 proper 嘅铰剪，原来我屋企都系冇 嘅。咁你系咪好少自己会维修嘢呢？因为我之前试过有一日咧，系发现个水龙头系即系个出水唔系咁畅顺啊， 系 咁跟住之后我就即系试下自己整啦，咁我就扭开咗个水龙头嗰个位，然后发现系因为佢积咗用咗太耐啊，积咗好多嗰啲结石喺度啊， 哦， 咁然后就搵嗰、那个搵啲醋啊，或者搵啲即清洁剂浸一浸佢，等佢啲结石散咗，然后佢出水系好啲嘅，因为有时未必关个水压事，有时可能有啲污糟嘢积咗喺个水龙头个出口位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就要学识嗰、那个用个把手去扭佢嗰嚿嘢啊，点样拆嗰嚿嘢啊，或者有时个中间会有条橡筋圈松咗，或者佢可能已经用唔着，就会令到佢啲漏水情况出现。咁呢啲就系基本嘅维修嘢咯。 因为我回想翻咧，我系应该由细到大咧，我系唔敢啊，应该咁讲，我系唔敢随便拆一啲人哋整好咗嘅嘢，即系我同你完全系一个调翻转嘅世界。 你冇求知欲嘅咩？ 我惊我拆完之后我整唔翻落去。 你冇俾人打嘅欲望咩？ 我系 每次都向权威挑战， 完全唔惊人哋打。总之我要试。 我有一次啊，好奇到啊，究竟。即以前细个仲好兴嘅圣诞水晶球啊，咁以前细个仲会买水晶球嘛？我记得嗰个水晶球好大个噶，即系起码有嗰个波系差唔多一个 handball， 细 handball 少少， 好大个， 但系一定系大过网球噶啦，细 handball 少少嘅啫。 系， 咁我喺度谂啦，入边啲人系咪真系水嚟嘅咧？ 跟住 结果我就。玩转嗰、那个嗰、叫咩水晶球，一夜坑咗落地下，哇！佢真系流水出嚟啊！ 嗰啲系即系液体咁样样嘅嘢嚟嘅啫。 如果冇记错，真系液体嚟嘅，因为我就觉得佢啲漂浮嗰啲动作好唔液体嘛，即系你觉得佢好似好唔似水嗰种流畅，咁我咪好奇咯。 吓， 佢一坑落去，哦，原来真系液体嚟噶。 哦，冇咗咯。 结果我都俾人打到。飙嗰啲液体出嚟， 系咯，我咁你都几，我真系同你完全唔同，因为咧，同埋我俾一个概念影响到，就系叫保养维修啊。 哦， 自细到大啊， 對於一啲買咗翻嚟嘅嘢，特別即係家電咧，都係唔會隨便拆佢。第一，我係真係好驚拆完之後我唔識砌翻落去，同埋我好驚個過程當中，因為我唔識咧，我對啲未知嘅嘢咧，其實我係幾有恐懼嘅。 哦， 即係你拆開咗，係啊，你唔知揩咗啲咩 嗱？呢啲嘢就真係搞清楚。保養維修還保養維修，冇人叫你嚇嚇，你屋企嗰部買咗半年嘅電視機嚟拆噶嘛？其实大部分都是拆下个闹钟，拆下个水晶球，拆下你自己的玩具啫。其实你睇翻个笔值都是够零水一个，俾人打都是打两下，冇人叫你啊阿妈，我想睇个雪柜是咩构造，走去拆咗个雪柜，咁你呢个就系死十次都唔够啦，系咪啊？ 呢啲系自己攞嚟嘅，又未去到拆雪柜。 唔系，咁当然即系你去到保养维修，即系例如可能即系如果你同我讲话，哦而家个微波炉坏咗，我都唔会自己整啦。咁因为呢啲牵涉咗一啲叫做电器安全嘅嘢噶嘛。咁但 系 有时水龙头个头嗰个位，或者可能厕所去水位，甚至乎好似我啱啱话斋，一啲可能系家私上嗰啲维修，咁你咪会自己整咯。 咁你以前有冇试过即系砌电脑啊？咁有冇去到玩呢啲啊？ 我有试过咩嘅？我有试过有部电脑开始行得慢，或者差咗差唔多唔要啦。咁然后就拆咗部嘢出嚟研究。哦，因为嗰阵时读书，我记得中二、中三嚟噶。咁嗰阵时佢咪教我什么是 CPU。什么是 RAM， 跟住咩 hard disk， 咁咪要学背呢啲嘢噶嘛？ 系啊系啊， 吓上电脑堂，咁我咪即系反正嗰部电脑唔要，咁我咪拆咗佢嚟睇究竟咩系咩咯。 哦， 即系你真系即系见到个实物同你见到张相系唔同噶嘛？ 系啊，我就 系咁，然后咁当然即系后屘我唔系求整翻好佢或者整翻快佢，我部机系人哋送俾我，我又就嚟换个第二部啦，咁我咪拆出嚟睇嗰嚿嘢咩嚟咯。 哦， 即系其实呢次魏康先生噶，我就觉得自己系佢噶。佢后边嗰个自我介绍系写咩噶嘛？唔识揸车，但系会将一部车拆开再冚翻埋一齐嘅人嚟噶嘛？你唔觉我就系有啲咁嘅影子咩？ 你何止呢个似啊？你个样都有啲似啊！曾经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我觉得今个礼拜所有嘅嘢咧都系一脉相承嘅。今日拣歌嘅灵感嚟自于咩呢？都是这个礼拜不断上网去看一些片，怎样去急救那个 hard disk 啦，到啲嘢救得返啦，亦都不断上网去 search， 究竟应该将来怎样好好管理自己嗰啲 file 啊，电脑嗰啲 hard disk 怎样 back up 咁啦。咁你知上网睇片今时今日呢，有一样嘢一定会遇到嘅，就係、是、广告呢两个字啦。近排我睇得最多嘅呢，就係宠物小精灵嗰个阿尔宙斯嗰隻游戏啦。咁我本身就冇嗰部机。嗰啲广告出一次咁你会 skip 啦，出两次你又会 skip， 但系到第三、第四甚至第五次嘅时候，真系会有一种好奇心喺度啊！究竟呢只游戏会系点嘅咧？咁我就真系坐定定喺度睇下佢嘅介绍啦。咁我都其实好多代嘅宠物小精灵嘅游戏都冇玩噶啦，咁我净系知有出啲咩新嘅版本咯，甚至乎嚟紧话有个咩开放世界嘅咩珠子啊嘅版本，咁都知嘅咁。继续睇下睇下咧，广告呢样嘢好神奇嘅，即系种咗喺你个脑里边，都令到我有一刻喺度谂啊，好唔好买翻部翻嚟玩下咧？咁当然呢个念头我好快就打消咗啦，因为我连电话里边啲手机 game 都未玩得切啦，仲要开个新嘅版嚟玩。但系正正就系因为咁咧，另一度谂好耐冇听属于宠物小精灵嘅一啲歌啦，于是乎喺公司嘅 library 度就揾。咁啊，谂紧除咗大家成日听陈浩文嗰一只之外，仲有冇边只系少听啲嘅咧？啊，跟住就俾我揾到呢一首，真系差啲都唔记得咗，佢系其中一季啦，我都唔记得啦嘅片尾曲嚟嘅，唱咧都系宠物小精灵大师陈浩文唱嘅，但系呢首叫做《数数小精灵》，一齐嚟数下究竟呢首歌噏咗几多只精灵嘅名啊？不如。